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05，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每天早晨的八点和大家如约相见。相信如果大家还没起床的话那这个只能是在手机里客户端里打开花椒 APP 搜索982青年说观看我们的直播了。如果您现在已经早起了，开车带着家人出去玩的话，可以把调频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这档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我是主持人张悦。那么今天啊，我们还是和我们的嘉宾心仪一块儿啊，去分享很多的资讯给大家。首先啊，我们先来说说天气吧。今天啊，注意了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伞，因为今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空气质量为良。 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不限行。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都特别关注的世界杯哈。提醒您，那么今天晚上的8点整呢，有 F 组第一轮的比赛，是由瑞典队对阵韩国队。晚上11点整呢，有 G 组的第一轮比赛，是由比利时队对阵巴拿马队。那么今天也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大家可以继续在比赛中嗨起来。 想必很多的这个热心的球迷昨天晚上的时候应该看了节目了啊，不是看了比赛了啊。这个连续有2到3场比赛啊，给大家来这个观看啊，特别爽。为什么呢？因为正好在端午节假期，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啊，其实这个世界杯可能不知道咱们有端午节啊，如果有端午节的话，可以把开幕式放在昨天晚上啊，肯定有很多人。你像开幕式是星期四的晚上，其实很多的这个朋友因为星期五还要上班啊，来不及来看开幕式。 对， 不过这个昨天的时候呢，德国队对阵这个墨西哥队的比赛啊，看起来很沉闷。心仪不知道看没看？ 我看了，我当时还是看完那场比赛才睡觉的。 反正我也是啊，可见咱俩起得够早啊。昨天晚上看完应该凌晨1点、 一点多了。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呢，其实是跟昨天的父亲节有关。我们来说说爸爸的哪些话让你 哭笑 不 得。我们也是看到有一位网友跟我们发来互动啊，说15岁的时候呢，我和我爸两个人逛商场，看上了一条粉色的牛仔裤，我爸就皱着眉头说特别不好看，不给我买。他就用给我哥挑衣服的标准啊，给我挑了一条军绿色的长裤。他说口袋多，看着特别精神，就买这个吧。他是完全没有意识到我是个姑娘呀。 对啊，这有的时候父亲的思维啊比较耿直啊，带着这个孩子呢，这个出去玩的时候呢也不知道照顾孩子啊，这不像母亲照顾孩子的这种感觉啊。因为网上有很多这样的图片啊，就是形容这个爸爸怎么看孩子啊。 说爸爸是女儿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直男。 对，是这样的。好了，在9点整的时候，我们还会邀请团市委推荐的两红两优的这个北京市的优秀的共青团员和北京市优秀的团干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他身边发生的事儿。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 青年 头 条 号。 青年说，继续说。 今年头条号啊，第一条我们先来说说端午节啊，这个今天是端午节了，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啊。不过端午节假期的时候啊，北京是有小到中雨的，比较清凉，适合大家外出游玩，但是一定要带上雨具。 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0度，那么从19号到24号，也就是下周，北京的气温呢将慢慢的走高，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将为31到34度，夜间的气温啊将会有21度。 昨天的时候还和大家一块儿聊天的时候，跟朋友还聊到说，哎，北京这段时间的天特别的好，就一点都不热啊， 而且还没有什么雾霾， 对，蓝 天白云。 话说到这儿就开始热了，从19号，也就是咱们端午节假期回来的这个第二天啊，就开始了，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1度到34度，那么夜间的最低气温也能够达到23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消暑降温啊。世界杯的时候呢，在家里吹着空调，喝着啤酒， 吃着小龙虾， 对，原来叫撸串，现在叫小龙虾，升级了。 对， 很多人这个聊天的时候，就是说，现在主要的话题就是聊到世界杯， 世界杯哈， 这个很多人会关注说，是喜欢哪支球队，是德国的还是巴西啊，还是这个法国还是澳大利亚。 但是我就比较关注西班牙队了， 比较关注西班牙队是吧。但很多人现在最近关注的是冰岛队 哦，因为冰岛队的都是兼职的运动员， 对， 是吗？ 对，都是这各种兼职啊。后来也辟谣，当然了，我觉得图一乐，看冰岛队踢球就是舒服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的是外地号牌进京证，每年最多办12次，明年的11月开始实施。 那么具体的时间呢，是从明年的11月1号开始，外省的市区核发号牌的载客汽车呢，进入6环路以内的道路，还有通州区的全域范围道路行驶的呢，就必须办理这样的一个进京的通行证啊。每辆车呢，每年最多只能办理12次，每次有效期是7天。 公安机关呢还会在这个沿途啊，这个以向进京的沿途的道路上设置很多的这种监控探头啊，加大执法和处罚力度。 另外啊，交通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就说呢，北京对小客车数量的调控政策将会不断的进行优化，已经前后呢修订了3次了。目前啊，对于增量的部分呢，以家庭为单位的摇号和以停车位为单位的摇号呢，将会更加的精细化的进行一个管理。对于存量部分呢，正在重点的研究燃油小汽车通过碳交易平台转让并变更为新能源小汽车的可行性。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626青年广播台庆1周年当天，我们准备了砸金蛋活动。金蛋里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精美礼品。那么特别强调一下，砸金蛋的1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 的 5晚8天自由行。除了这个活动以外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6月261周年活动啊，还有这个线下和你一起做蛋糕看电影的活动，美女主持人化身蛋糕制作师，带你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 还有蛋糕吃，真的好期待啊。 对，当然了，还有这个看电影的机会啊。982特别放映厅邀请您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世界杯，这个来 看 世界 杯 啊。 还可以呢，我们提醒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这个公众号，来了解更多的活动信息。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2种，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我们再来接下来进入的是关爱青年计划的环节，计划一，关心世界杯。最近第68届国际苏联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在完成2026年世界杯主办权投票后，韩国足协的主席郑孟奎发言时表示，希望能和中国、朝鲜、日本啊，以及自己的这个韩国联合申办2030年或者2034年的世界杯。当然了，对此中国足协负责人表示并没有这项计划。 我记得前两天刚看到新闻，就是说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已经获得了2026年的世界杯的主办权。那么这呢也是世界杯啊第二次由多国联合举办，之前的韩亚世界杯呢是第一次联合举办世界杯。 当时呢这件事儿世界杯的主办权给了这个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联合体以后呢，很多网友还聊天说，哎，那开幕式是办在美国呢，还是办在墨西哥，还是办在加拿大呢？还有就是，如果这个有一些热衷这个看现场球赛的球迷， 他是不得各地跑呢？ 对呀、他是提着行李啊，这个马上这冲出球场，然后赶，比如说啊，我比如朋友问说你去哪儿？我得去墨西哥，我的下一场比赛在墨西哥， 我还得赶场子，下一场我得去美国， 对，还得赶场子啊。好了，从2026年起啊，还有一个关于世界杯的事儿，大家要注意，就是从2026年起，世界杯的这个比赛的球队从32支要扩展到48支，赛事场次由64场增加到80场，所有赛事在32天内完成。 这样一个参赛球队的猛增啊，会让单独承办世界杯的国家呢背负巨大的压力。场地数量、配套基础设施呢都将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因此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联合申办呢，将会成为未来世界杯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还是和世界杯有关的消息，16号在俄罗斯世界杯上，法国队2-1艰难战胜了澳大利亚队之后，实力遭受了外界的质疑啊。不仅是这个法国队，你像这个德国队啊，像这个 西班牙队 啊，都遭受了外界的质疑。不过对于走在潮流顶端的这个法国队来说啊，赢球重不重要没关系啊， 只要帅就行。 对，发型很重要。为了帅啊，据了解法国队是空运的发型师到俄罗斯。 那么这位发型师叫什么名字呢？他叫艾哈迈德，之前啊也是一直在英超帮英超的队员在剪头发，同时也是切尔西球员们的一个御用的发型师。因此很多网友都说他被叫去俄罗斯也并不奇怪呀。被他剪过头发的球员呢有门迪、古巴佩、还有登贝莱等等明星的球员。 这位被空运到俄罗斯的发型师表示，自己能到世界杯现场实在是太兴奋了，能让球员们看起来越来越帅啊，这个就更开心啊。但是呢，这个参加完这个比赛以后，他还得回，第二天还得回自己的理发店。 好累啊，好辛苦 啊。不过是为了给大家整理发型啊。有点像这个，比如主持人去哪个地方主持节目的时候，还要带个发型师过来做完头发以后， 然后 发型师再回理发店。 对， 有点这个意思啊。据了解，好像德国队还空运了这个什么香肠啊，什么德国肘子啊， 是吗？ 啊，到俄罗斯啊。 也是后勤特别的补足，非常的丰富。对， 就是咱球踢的怎么样无所谓，咱必须得把后勤保证。 对 啊，咱这个中国队后勤保证也不错啊， 挺好的。 比如说中国的广告啊，中国的这个什么制作的大力神杯都到了俄罗斯， 没错， 就是中国队没去。 对，我昨天看球的时候还看到旁边的那个围栏上都是什么中国的蒙牛呀，很多中国的广告，中国元素也是渗透的挺多的。 没错，昨天看球的时候呢，我们旁边有几个女球迷，他们看球的时候还纷纷议论说，哎，这场比赛是在中国举办的吗？ 为什么旁边都是中文？ 对。 那么也有媒体就是 за стеной моей крылья, будто сижу в фюзеляже. я игрок, как всегда до конца иду. Остальное не важно, не важно, что скажут. Забью и промажу, упаду, встану. За меня... 好，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来关心娱乐方面的消息。继年初在上海首演后，话剧《繁花》将在本周四在北京演出。 花的这部话剧呢，是改编自金宇澄的一个同名的长篇小说，它是以60年代和90年代的两条时间轴为线索，叙述了在上海城市变迁与时代转型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呢，主人公阿宝、沪生、小毛等上海市民阶层小人物的一个成长经历和生存状态。那么很多的网友就说啊，这里面有爱情，有死亡，有时代的流行色，有世俗的烟火气，还有一个城市的人文记忆和文化的认同。 提醒大家吧，话剧《繁花》将在6月21号到24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 另外呢，它的门票价格啊是在99元到680元，目前呢也是各个价位都有余票。 我们再来说说第21届上海电影国际电影节16号晚上开幕，将持续到25号。 开幕当晚也有很多的明星都会来现场哈，有尼古拉斯凯奇、姜文、张震、徐峥啊、六小龄童，以及邪不压正、巨齿鲨、动物世界、我不是药神等十几个剧组亮相电影节的红毯。 这个本届电影节啊，金爵奖啊，电影节的这个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竞争激烈，最终美国影片《星期五的孩子》、中国影片《找到你》、伊朗影片《帽子戏法》、波兰影片《记忆伤口》等13部作品入围啊。纪录片单元的入围影片有来自美国的《罪与罚》、来自中国的《盲行者》和来自荷兰的《漫长的季节》等5部影片。 本届电影节呢，展映的影片将会有500部，其中4K修复一直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很受关注的一个展映单元之一。那么什么是 4K 修复呢？因为啊，老电影它是用胶片保存的，然后现在在播放的时候呢，它就已经达不到播放的标准了，利用 4K 修复呢，就可以让它恢复到最初的样子。有希区柯克、斯皮尔伯格还有小津安二郎等国际知名导演的经典影片呢，都将利用 4K 修复的技术让他们焕然一新，在本节电影节上面呢，也是会和观众们重新见面。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我们的时尚观察员啊，我们的周一的固定的连线啊，我们的蜻蜓的声音评论师慧明啊，我们进一小段片花，片花回来跟他连线。 青年说，继续说。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我们的时尚观察员啊，来自蜻蜓声音的评论师慧明啊，来看看慧明给我们本周带来哪些关于声音方面的内容。慧明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能听到，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年FM的声音小编慧明。那首先要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无论是正在家宅着的你，还是像我一样正在旅途中的你，都别忘了和家人朋友道一句祝福，吃一口香喷喷的粽子。 今天看到的慧明非常的漂亮啊，非常具有这个端午浓厚的气氛在里面。 没错， 对，正在周庄旅游，然后 哇， 希望大家都跟我一样正在享受节假日的欢乐。 好的啊，有什么可以本周分享给大家的声音方面的内容呢？ 好的，那接下来像往常一样，慧敏给大家带来几个啊，今天 FM 比较热门的声音的专辑。那首先第一个节目呢，和父亲相关。首先，这个父亲这个角色确实是很难，需要你付出很多的精力、时间，可能你还会需要应对很多突如其来的问题。比如说在瑞典经典话剧《父亲》当中，一位父亲就突然面对妻子的发问说：“你确定？”孩子是我们的吗？那这部剧呢，不仅是剧情非常精彩，同样呢，他的演员也是，你一定听说过他的名字，一位呢是拿过白玉兰奖的最佳配角，会四国语言，而且配音非常棒的，被誉为中国男演员的全能王赵立新。那另外一位呢是舞蹈出身，说话一针见血，点评热辣的演员和主持人金星。那他俩的合作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非常欢迎大家在青年范搜索父亲，就可以听到这个的节目。那接下来呢，第二个节目和足球相关。世界杯呢已经有了四个比赛日，引起了很多的话题，像视频裁判，比如说两个点球都是靠视频裁判来进行追罚的。另外呢，梅西已经出场了，继 C 罗之后的另外一位巨星终于出场，只可惜他并不是像 C 罗一样去拯救球队，而是没有罚中点球。还有呢，引起大家关注的冰岛的守门员竟然是一位梦想拿到奥斯卡的演员。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回顾和解析这几场球的热点，同时对接下来的几场比赛进行预判，那今天 FM 的自制节目足球先生也特意邀请到了中国著名的足球解说员季宇阳以及唐萌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共同发声，所以球迷们就一定不要错过了。以上就是今天 FM 所有的推荐的节目内容。 好的，感谢谢慧明发自周庄的这个连线啊，我们期待你。 周庄的连线， 没错啊，我们期待你下周一的继续精彩的连线，好吗？再见。 拜拜。 好的，拜拜。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吧。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学生方面的资讯，来关注一下参加完高考的朋友们。吓我一跳，可能有的又有继续有参加高考的。从6月23号中午12点开始，北京考生可以查询高考成绩了。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呢，今年高考成绩的查询有五种方式。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的网站免费查询成绩，也可以拨打电话12580，按语音的提示呢输入准考证号和考生号进行查询。那么它是免收信息费的，只收基本的一个通话费。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从昨天上午开始，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自主招生的初试笔试的考试。记者了解到，有5000多名考生分别参加了人文科学实验班、信息与数学、物理化学与心理学、环境理工与环境经管等11个专业的初试。 今明两天啊，人大自主招生呢也将会举行一个复试。人大招生办呢就说，复试考核形式呢是面试，对于历史学、考古学、汉语言文学等人文科学实验班的专业啊，采用现场抽签答题，还有评委自由提问的方式。同时啊，对于报考人文科学实验班的学生呢，符合条件的还有一个加试的环节。据介绍，没有通过加试呢，并不影响考生其他环节的考核。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新的课程吧。浙江大学将在2018年的秋季学期，面向部分高年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一门为区块链与数字货币的课程，这可能是国内首家开设此类课程的高校。 我觉得浙大好潮啊，紧跟潮流，对吧？ 没错啊。据了解，这门课程是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的高年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在金融科技方向的模块课程。而且呢，教材是由浙江大学的教师编写出版的《区块链技术进阶与实战》，都已经到了实战的地步了啊。 区块链呢是一项面向未来的前沿技术。高校呢有责任啊，从科研能力和实际的应用能力着手，培养高层次还有复合型的人才。也同时呢，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的教授就说啊，学校开设这门课呢，主要是让大家了解最前沿的技术，同时呢，满足业界对区块链开发技术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大量的需求。校方呢，他们说不担心学生掌握技术以后炒虚拟的货币。 哎呀，这个多好啊。早几年就去浙江大学上学了是吧。 加油加油。

比如说这个杨树啊、嗯、这些估计这都没法吃啊， 我觉得好像是养生类的东西。 对，你看人家这是种芒果啊、嗯、这一下子就吸引了很多的这个即将要步入大学校园的高考的考生们、 嗯、 我相信这个在华南理工大学很多人为了报志愿问 对 为什么来这个华南理工大学，因为 吃 芒果， 吃芒果这简直就是一个招生广告嘛。 对、 嗯、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来自重庆的网友海盗王基德啊、 嗯、 给我们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他是一名探险旅行摄影师，他常年在外，家里平常只有退休的老爸。 嗯，也是为了给爸爸一个更好的陪伴呢，他去年停下了10个月的工作回家，花了很多的积蓄给父亲打造了一个150平方米的花园，还有一个70平方米的起居室。 嗯， 园内呢也是摆满了他从世界各地收集回来的宝贝，他希望用这种方式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分享给爸爸。 嗯 嗯， 说实话有的时候真是没空回去看看自己的父亲啊、昨天的时候是父亲节啊，不少网友看到这条消息也纷纷表示、嗯、其实父母最希望的不是什么礼物，而是常回家看看。 没错。 嗯， 嗯，我们再来说说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吧。关心世界杯的朋友们都知道，最近冰岛是1-1逼平了梅西率领的阿根廷队。 嗯 啊，网上朋友圈里也都是火遍了啊。 对 啊，说这冰岛队的主教练是牙医啊， 守 门 员 是 导演 嗯 啊， 还有说什么、嗯、什么一半的球员都是兼职啊？ 对， 就是人家都是有自己本职工作， 嗯、 顺道来踢个世界杯，还把阿根廷给逼平了。 嗯 啊， 我是看昨天的那个。嗯，他们球员的介绍、 嗯、 我看是只有一个球员说是全职踢球 啊， 别人都是嗯、我在有我赚着我的钱然后回来踢个球、 嗯、 放松一下身心、 当然后来也有这个媒体辟谣了啊、 嗯、 说这个其实是一个这个噱头啊、 嗯、 其实人家肯定要专业的这个职业化的踢比赛啊、 嗯、也是得训练的、 对，这可能主业是踢球啊，这个兼职是去当个牙医或者当个导演、啊、 对，没错、 啊、不可能说是说我这个一直在干本职的工作，顺道踢个球还能踢进世界杯、 嗯、 完事还能逼平梅西率领的阿根廷队、 嗯、对 啊，这是有人在辟谣了啊。 从昨天他们的表现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对自己的计划也是贯彻的特别好。 没错、 嗯、 当然了咱不聊这个技术方面了，咱聊一下冰岛队的吉祥物、 嗯、 居然是 一个路障。 路障 为啥呢？ 就是咱平时 道路的那个障碍， 开车的时候那个路障。 嗯，对。 为什么呢？ 嗯，是因为在2年前的欧洲杯上呢，冰岛队的合照里面就有一个路障，但随后啊，他们就淘汰了英格兰，杀入了8强。 啊， 于是啊，冰岛队就认为是路障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好运，路障呢就成为了他们的吉祥物啊，挺有意思。 原来是这样啊。 嗯。 这挺好的啊，你看有路障当吉祥物的、 嗯、 包括你看俄罗斯的那个世界杯的吉祥物是个狼。 嗯， 然后他的意思是那个，我看那解说说、 嗯、 这头狼呢是一个非常温顺的、 嗯、 啊，然后代表了俄罗斯这种刚毅这个坚持、 嗯、民族 啊民族的这种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吉祥物、 嗯嗯、 啊， 是不是也跟称为战斗民族有一点关系？ 没错啊、 嗯、 你看人家冰岛队就是比如说路障啊、 嗯、 就可以当这个吉祥物啊、 嗯、 西班牙队嗯，或者阿根廷队梅西，下次就是我们的阿根廷队的吉祥物就是车啊，我们就越过路障，是这意思吗？ 嗯，有道理、 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如果老婆不愿意让你看球、 嗯， 你该怎么办？ 对，那么五个墨西哥的小伙啊，就说了，有一个他们其中呢有一个小伙子啊，他老婆不让他去看世界杯。 嗯， 那么怎么办呢？剩下的伙伴就为了帮他圆梦啊，制作了一个等比例的纸板人，一起带去了俄罗斯。 哦，就是把他的画像做成纸板、 嗯、 然后带到俄罗斯。 嗯， 反正他老婆也不让他去俄罗斯看世界杯。 嗯，哎、嗯，我好好奇， 我特别担心的是他买没买机票。 对呀、啊、我也在想他是怎么过那个安检什么之类的呢。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啊，纠结的问题在于，如果这位、 嗯、 朋友买了机票，他老婆还不让他去的话、 嗯、 我觉得是他老婆不对。 嗯 啊，你这本着省钱的这个 对呀、 啊、对吧，也得 勤俭持家呀， 也得把自己老公带到世界杯上去啊。 嗯， 但是呢，如果说没有买机票啊、 嗯、 老婆不让去啊，就得给这位男孩点赞。 嗯 啊， 会不会是把这个机票就给了这个纸板人了呢？ 那这有点太这啥了啊。 嗯， 这个据了解啊，一路上啊，朋友们对纸板人是悉心的照顾啊，比如说喝啤酒的时候呢，敬纸板人一杯啊。 嗯， 哎呀，我真觉得这四个朋友也真是醉了， 对， 啊，是吧？ 哎，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惊奇的就是，他还给这个纸板人注册了一个社交的账号，嗯，每天发布自己在俄罗斯的所见所闻，嗯，也是因为这个成为了一个网红。 那这可厉害了，嗯，这下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位纸板人是怕老婆的，嗯，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关于我们6月26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台庆的活动的方面的一些内容吧，啊，我们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在6月26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的时候，那么金蛋里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精美的礼品。特别强调一下，砸金蛋的一等奖是由中青鲤鱼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 大溪地的5晚8天的 自由行啊。相关的消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领取。除了砸金蛋抽大奖的活动以外，6月26我们还有线下的 做蛋糕的活动， 哎， 不仅做蛋糕还可以看电影， 嗯， 那么我们的美女主持人呢会化身这样的一个蛋糕的制作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在982的放映厅呢，也是邀请您和朋友嘛一起来看一部电影。 这个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昨天呢是这个 父亲节， 咱们这个爸爸的哪些话是让你哭笑 不得 的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 我们来看看这个网友叫做盘子的说啊，盘子网友给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18岁， 嗯， 18岁那年和同学们准备去上海迪士尼玩啊， 嗯， 爸爸说了，外面坏人多，两个女孩子出门不安全啊，一直不同意啊， 嗯， 而且讲了很多女孩子在外面被害的这种案例啊， 嗯， 吓唬这个自己的闺女啊， 嗯， 闺女就很生气啊，就直接就是把 电话 父亲的电话就给挂了， 嗯 啊，但是后来呢，父亲呢还是这个偷偷的用微信转了钱啊， 嗯， 啊，告诉这个自己的闺女说，这出门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 嗯， 能打专车的时候别打快车啊， 嗯， 能打快车的时候别打出租车， 没错。我之前大学的时候跟我朋友出去玩，然后我朋友爸爸妈妈也是这样，就不同意，还说你把心仪的爸爸妈妈电话号码告诉我，我都要看看他爸妈怎么就同意你们俩去了呢， 嗯， 还举出了各种在云南的地方发生的什么打砸抢烧啊， 嗯， 地铁那个事件啦，啊，就特别的吓人。 哎呀，总之这个母亲呢，就是母亲给这个孩子的唠叨， 嗯 啊，这个跟这个父亲对孩子的唠叨不一样， 嗯 啊，你像我父亲就没有这么多事儿， 嗯， 我父亲直接就打， 直接上手了还， 对，就是比如说我说爸，我想出去玩，啪就一下子过来了， 不许去。 啊，不许去啊， 嗯！ 有理由吗？我没有理，我问我爸，你什么原因不让我去？ 嗯， 没有理由，啪，又给一巴掌。 以武力来解决。 对啊，还有的就是，比如我觉得有些父亲其实默默的付出了很多啊，有的时候不善于表达。前段时间李宗盛出了一首歌，叫做这什么新写的旧歌，里面就讲啊， 嗯， 说父亲和孩子之间，这一辈子有可能仅仅是长得像而已， 嗯 啊，这个关系好的可能成为知己， 嗯， 关系不好的可能只能成为甲乙， 嗯， 就讲的我觉得挺生动。其实有的时候父亲不喜欢表达， 对 啊，这个 我觉得我爸也是， 对， 我爸平常看我在家庭群里说话嘛， 嗯， 如果我不说了，他就会跟我妈说，哎，你去问问他， 就是， 最近怎么了呀？ 啊， 对呀， 啊， 然后他自己又不好意思来说， 对， 挺有趣的。 真羡慕这个有女儿的父亲啊， 嗯， 和有儿子的父亲就是不一样， 嗯， 啊。有这个有女儿的父亲就是转钱，有儿子的父亲就是打， 嗯， 是吧？ 月哥流下了一把辛酸泪。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我们的后面的环节吧， 嗯， 我们青年说的最后一个环节，靠谱青年， 嗯， 我们来说说盘点啊各地口味独特的粽子，这粽子有各种口味的啊， 对， 这样吧，我们先进一首歌啊，歌回来以后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各地口味独特的粽子都有哪些， 嗯， 把这首《逆战》献给昨天发挥失利的德国队啊。 德国队后面的其实表现还可以，就是前面感觉打得不积极。 对啊，今天是端午节，我们就不聊世界杯方面的事儿了啊。 我们来聊粽子啊。 哎，聊聊粽子啊，这个今天就是端午节了啊，经典的粽子甜咸大战又将一触即发啊。这先问问心仪吧，你是吃甜的还是吃咸的？ 我吃咸的。 啊，那和我不一样，我吃甜的。 哎，我还跟室友他们讨论过这个问题 啊， 他们说因为南方人平常的饮食比较偏甜 啊， 所以在吃这样的一些独特的小吃的时候就会比较喜欢吃咸的。 但我觉得就是粽子如果是咸的就感觉像红烧肉拌米饭，你知道吗？ 我就是喜欢吃那个里面的那种肉味啊，因为肉的话你想甜的不是很奇怪吗？ 那好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盘点一下全国各地都有哪些不同风味不同口味的粽子吧。我们先来说说草木灰粽。 哎，这个草木灰粽啊，据说是特产于贵州和云南一带的，看上去灰头灰脑的，所以才叫草木灰粽。里面呢有一种类似香茅草的植物啊，烧成灰后拌入糯米出现了灰色。这样的草木灰呢让粽子沾染了独特的清香，它对于消化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啊。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种粽子吧。这就是他刚才说的这个粽子有点像其实咱们那个云南菜里面吃的那些 菠萝饭什么的， 对对，各种草料那种感觉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一种粽子是辣粽。就是带辣椒的粽子。 对 啊， 其实大家都可以听出来应该是四川那边， 对，四川的啊。 对 啊， 嗯， 这个但是这粽子怎么吃呢？一般就是就是说在粽子这个辣粽里边啊，放上熏鱼，这个就把鱼就是熏鱼放到粽子里面，吃了以后呢，一吃出一身汗来， 特别值得尝试一下。 那就可以衍生出来很多辣粽，比如说宫保鸡丁粽，鱼香 肉丝粽， 对，反正各种粽子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黄米粽啊，这个是我们这个我的山东老家经常吃的一种粽子，就是用黄米熬成的这种粽子啊，就是米熬成的粽子啊。 对，这个黄米粽是我觉得对老年人吃上去应该挺好的，因为它的血糖指数比较低，营养价值呢也比较高，吃起来比较糯，比较有利于消化，可以说是口感和营养兼具。 没错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叫做蜂蜜凉粽的一种粽子。哎，这个粽子可以啊，蜂蜜凉粽。 听上去的话，好像是西安那一片的，对吧？ 这个我都咽口水了，因为这个吃法呢是在凉粽子上淋上蜂蜜啊，冰冰凉凉又甜丝丝的， 应该是跟那个凉糕的味道差不多吧。 我其实吃过这样的粽子，我们那个时候那个粽子叫做冰淇淋粽。就是那个就是粽子吧，放进去以后就是放到一个盒里边，然后就是你剥开以后放到盒里边，然后淋上那个冰碴子，然后淋上那个冰淇淋，然后放点蜂蜜，挺好吃的，然后拌着吃。 那它是特别的冰吗？ 对， 是 就特别冰，然后凉撒撒的。反正我吃过，应该就是在大西北方面应该有这个。 对，看世界杯的时候可以来一个。 我们再来说说烧肉粽吧。 肉粽呢主要是产于闽南。 烧肉粽 。是闽南和台湾地区常吃的一个粽子啊。里面是有猪肉、干贝、芋头、蛤蜊干，还有鸭蛋黄等等。邓丽君啊曾经就有一首歌叫做烧肉粽，还有周杰伦呢也有一首歌叫疗伤烧肉粽，可以看出来烧肉粽真的挺火的呀。 哎，其实这样一看，其实粽子有很多的这样的口味和风味。我反正吃过一种，就是我小的时候吧，我们家因为那粽子吧，有的时候你吃多了会腻，就我们家会经常粽子蘸醋。 蘸醋怎么吃？ 反正大家可以试一下。反正我们家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吃的时候会，比如肉粽子，然后就会蘸醋吃，然后把它给就 比较鲜香是吗？ 对，剥开以后给它放到碗里边，直接倒倒倒给倒碎了，然后蘸点醋吃。 我们家吃的话就很普通了，就直接是白粽沾个糖，或者只是粽子里面包些红豆，所以这些我都不喜欢吃，我只喜欢吃肉。 但是我小的时候从来没见过说家里面自己做粽子的。 哎，我爷爷奶奶就自己做粽子， 对吗？ 我是有见过。 那比如说那个他那个那叫什么荷叶皮儿？ 艾叶皮 儿、嗯。那艾叶皮儿怎么去买？去市场 买？对啊，在市场上买，然后清洗，再晒干，晒干之后呢，再把它做成一个形吧，往里面灌米。 不行了，太饿了，特别想吃饭。反正我觉得就是今天是端午节吧，大家不管吃什么样的粽子，嗯、只要是跟家人在一块吃，就会很开心。 嗯， 啊、 没错。 啊，不管是心仪吃这个叫做 肉粽 咸口的、嗯，还是我吃的甜口的。还是这四川人吃的辣口的、 嗯、 还是这个山东人吃的黄米粽、 嗯、 还是这个西北人吃的蜂蜜凉粽， 对、 啊、总之都是端午节的一种象征吧、 嗯、对 啊，必须得吃上一个、 嗯、也是让端午节的氛围更加浓了。 嗯，也祝大家吧、嗯、今天端午节快乐啊、 嗯、端午安康， 不管是在是在这个家乡啊、 嗯、 还是在北京啊、 嗯、 您都可以先吃上一碗粽子啊、 嗯、 然后呢这个、 听着我们的青年说， 听着青年说，晚上的时候喝个啤酒， 看着世界杯 啊，然后最关键的是点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嗯、 参与我们的砸金蛋抽奖的活动。 嗯，没错。同时呢，我们啊也是在6月26号和你有一个线下的活动。 嗯， 美女主持人呢将和您一起去制作蛋糕，在982的特别方迎厅呢也是和您一起看一部关于青春回忆的电影。 嗯 嗯，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了解更多的信息。 没错啊，把接下来这首歌献给昨天发挥特别好的冰岛队。 嗯， 我们不一样。 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人口不散的宴席。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嗯， 想啊。

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方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我们今天看到在我们的花椒 APP 九八二青年说的房间里已经来了20000人了，谢谢大家在端午节还这么支持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无以回报啊，只能通过砸金蛋的活动给大家这个发点奖品啊。 没错 啊，这个奖品呢，这个一等奖是由 中青旅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它是大溪地的5晚8天的自由行。 如果您想这个5晚8天自由行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没错、 同时呢我们还有两个线下活动，一个是看电影、一个是跟美女主持人做蛋糕啊。如果大家想这个干这两件事儿，确实想分享这两件事儿啊、一个是跟美女主持人这个做蛋糕啊，一个是和帅哥主持人看电影，这两个您想选哪个、您可以这个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啊。在我们的6月26号开播青年广播开播1周年的时候会有这两个线下活动。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环节了啊。我们邀请到的今天的嘉宾是我们团市委和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联合主办的两红两优特别节目的第一期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西站地区管委会机关团总支书记刘军啊，和北京公交集团大一路车队调度组的组长邵博文啊，有请两位啊、给两位一个镜头啊，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 这个右边的是刘军，左边的是邵博文啊，这个两个人都特别的年轻啊、 都特别帅。 对，其实有两个特别共通的地方啊、就是一个是帅啊、另外一个是两个人都是在交通枢纽交通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对， 一个是大一路啊、我们的贯穿整个长安街的这个公交线路啊、想必不管是外地游客还是我们北京的居民啊，都是乘坐过这样的一个公交车。像刘军呢更不用说了，北京西站啊、人客流量是最多的地方，春运压力也是最大的地方了。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啊，也希望你们两个主要给我们分享一下，先问一下刘军吧，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这个主要的交通这个方面的工作都有哪些。刘军先来说吧。 行。西站地区其实是 可以把话筒对得近一点。 好嘞啊，西站地区其实是北京的一个重要枢纽，乃至在全国的交通领域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枢纽。它的情况有点特殊。它是从北京市丰台区、海淀区、西城区三个区独立出来的一块地方。虽然面积不是特别大，只有0.9平方公里。但是客流压力特别巨大，日均客流在40万人次。年均的话客流大概在1.5亿左右。所以每天我们就会见到各式各样的人，就开玩笑说擦肩而过的话衣服都容易擦破，今年可能依旧还是单身的状态。所以我们主要的工作的话可能就是服务这些旅客。因为辖区内的话也有50多条公交线路，地铁7号线、9号线在这里交汇。然后去年年底也有副中心线啊，包括常年的机场巴士、北京站专线。所以来说的话它是一个交通的一个汇集区域。所以我们面临的主要工作的话就是维护这个西站站区的秩序的一个正常运转。另外一方面就是服务广大的旅客。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就是把旅客对美好出行的向往作为我们工作的奋斗目标。大致就是这情况。 刘军主要是在什么岗位上的你？ 我现在机关党委，然后也是机关团的书记。同时还是志愿服务协会的监事 啊， 负责相关的工作。 志愿服务方面都有哪些？比如说是帮，就是其实是在西站里面帮助一些这个需要帮助的人吗？ 对，帮助一些重点旅客。西站地区的志愿服务计划是365天，所以你每天去，包括什么除夕，包括今天端午，都是不断人的。春暑运高峰期的话，志愿者的力量会多很多。我们日常的工作就帮助一些老幼病残孕的一些重点旅客。和铁路也036爱心候车室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衔接。就比如说您去西站坐车遇到困难，穿我们蓝马甲的志愿者你都可以向他寻求帮助。以普通的旅客他可能是一个问路咨询一个引导。如果像盲人啊或者老人啊或者一些孕妇，我们有包括轮椅啊，包括志愿者，包括一些盲人的拐杖，这些专门的设施会给你全程 护送到那个车站里面， 嗯， 大致这些。 那也就是说，你们每天都有很多、嗯、跟很多很多的人打交道， 对 对 ，包括也有一些残疾人呀、啊，嗯、那你在这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比较感人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感人的事情其实挺多的， 嗯 嗯， 因为我是从2011年9月开始工作，目前已经7年多了， 嗯， 然后说印象比较深的，简单两个分享吧。一个就是在2016年9月的时候， 嗯， 有个特别小的小姑娘， 嗯， 就在北广场上走丢了，就看她特别无助，就哭喊着要找爸爸嘛， 嗯， 然后我们志愿者就过去，然后问她是个什么情况，但她也说不太清楚， 嗯， 她能大概说她爸爸就姓什么姓王，但是叫什么名字电话号码那些她都不清楚， 嗯， 但是我们看这情况比较着急，就通过手持的这喇叭，包括我们地区有个广播系统，去帮她找她的这个父亲。但是一圈找了2个多小时就了无音信，因为那时候可能9月份也正值开学吧， 嗯， 就西藏地区人比较多， 嗯， 但是也比较着急嘛， 嗯， 然后后来一想，因为天气比较热，可能到中午了，因为9点多到12点就把小孩带回我们的志愿服务协会，让他先休息， 嗯， 一边就让志愿者哄他玩，教画画啊，嗯，然后其他的一些跟他聊天，这些缓解他这种不紧张不安的情绪。 嗯， 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没有放弃说这个希望去寻找他的家人。 嗯， 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平台推送了这个消息。 嗯， 当时就有特别多的这个热心的旅客跟我们联系。 嗯， 有两个印象特别深，一个是他当地的，因为我们根据他出站这个时间点判断他是从黑龙江那边过来的一趟车。 嗯， 就当地的还一个派出所的， 别 说你能知道那个小孩什么父亲叫什么名字，或者小女孩叫什么名字，通过他的系统还能帮查一下， 嗯， 但是因为信息不是很完整，所以了解的不是很多。另外一个就特别神奇，特别，就是在火车上跟他一起同坐的，因为有小女孩的照片嘛， 嗯， 他说当时那个小女孩就坐我旁边，他跟他爸是一个什么情况， 嗯， 他们坐的哪个车厢哪个座位哪个车次， 啊，那一下就了解了， 对，这个信息就很准确， 嗯， 然后我们跟铁路系统就取得联系嘛，就查他这个姓名这些的， 嗯， 再通过公安系统的人口系统查这个人的联系方式， 嗯， 后来几经周折吧，就跟他家人取得了联系，家人其实也特别着急， 嗯， 因为这个小孩也可能第一次来北京， 对， 也不是很熟悉， 嗯， 但后来家人的话就等到晚上快11点多家人才过来再把小孩接走，但是我们是溜溜陪了一天，虽然也很快乐嘛， 嗯， 像也没有小孩，但是觉得带孩子体验一下这个当父母的不容易，嗯， 刘军其实是在西客站其实面对的是人， 对， 但是邵博文可能在一路公交车，我们刚才看了他的工作是调度组组长，其实面对的是车啊， 嗯， 你的一个基本的工作是什么样， 嗯， 大一路的这个调度组又是干什么的？ 我现在基本的工作就是在一路担任调度组长的这个工作。 嗯， 我们一路现在调度组一共是有9个人， 嗯， 加上我9个人， 嗯， 调度组，调度组长这工作其实，可能广大的听友还有这个咱们的平时的乘客可能对我们这个调度运营专业工作不是很了解。 嗯， 其实我们无非就是跟这个数字、车辆还有人打交道。 嗯 数字这一块就是我们要编制这个车辆的行车计划。 嗯， 行车计划编制呢是为了让这个车辆更加有序的行驶在这个道路上。 嗯， 因为大一路其实是一个比较重点的公交了。嗯， 对，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最重点的了，因为你看是在长安街上， 嗯， 从西往东， 嗯， 从东往西。 对， 对，是中心的一个部分。 对，你不能说隔段时间看不到一路公交车，那不行。 对， 嗯， 99路看不到没事，一路必须得看到。 对，一路的间隔也是在咱们这个北京城里的这个公交里边，算是，应该说是最密的了， 最密的了吧？ 一条， 嗯，这是数字，那时间上呢？ 时间上就是 365天。 对，365天，天天就是需要这个运营。 嗯， 还有就是我们跟这车辆这一块， 嗯， 车辆这块，相信广大听友还有咱们乘客可能都发现了，现在咱们北京城增添一抹亮丽的这个红色， 嗯， 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中国红大一路。 嗯， 它是这个新能源纯电动的18米这个通道车。 嗯， 里面它这个也是，有这个空气净化系统， 嗯， 还有这个车道偏离轨道预警系统，也是比较先进的。外形也是这个科技感十足的。 嗯，问一下博文啊，您这个我是觉得啊，就是作为年轻人啊，这一开始怎么就选择去做这 这个公交的调度员， 嗯， 啊，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做一些比较，哎，这个叫做对吧，快节奏的呀，或者说自己选择的喜欢的工作，其实我觉得调度组挺枯燥的，因为你要不停的面对各种的间隔啊，对吧？而且要给它制作的特别的缜密，怎么去选择的这样的一份工作？ 因为来北京公交可能也是机缘巧合吧， 嗯， 因为我家是河北保定的， 嗯， 也是大学也没有在北京上，也是在保定上的， 嗯， 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想着是这个脱离父母的这个控制，就来了北京了， 逆反心理嘛， 对对对，寻找这个自由来了， 嗯， 来北京之后找工作，因为要跑这个各个学校的校招嘛， 嗯， 校招也是机缘巧合，正好赶上北京公交的这个校招，就通过面试， 嗯， 也是。很顺利的就进入到了咱们这个公交系统。 嗯， 公交系统因为那时候是我们是整个集团招的第一批大学生调度员 啊， 也是就很顺利的进入这个调度员的这个工作当中了。 嗯， 和你想象中的调度员的工作一样吗？进去以后？ 嗯，不一样。其实刚开始还是挺不适应的。 嗯 嗯，因为这个我这个从小这个数学就不太好，对，没想到这个。刚刚这个脱离了老师这个魔爪，又进入这个调度这块儿。 嗯， 调度这块儿主要就跟数字打交道。 嗯， 尤其是调组长需要这个编排、 这个。 这个 数字是个能形象的比喻一下吗？怎么个打交道？ 嗯，对， 就是我们天天要跟时间算，就是每个车的这个停站点是多少？ 嗯， 每个车的车辆的间隔是多少？ 嗯， 每天我们要在这个它规定的运营时间内。把所有的车码进去，每个车需要跑多少圈？ 这但是不一定啊，因为会遇到堵车啊。它不像西客站发车都是准时发。 对，是。对，所以我们这个制作行车计划呢，也是只是说这个行车计划嘛，只是计划上的。 啊、 对、 啊， 实际呢还是由这个调度员来操作的、 啊。 但是调度员操作还是要以这个行车计划为准， 嗯、 不能说偏离这个行车计划。 嗯。 那其实有的时候是不是还要灵活的调度一下？ 对， 这样子。 现在就讲究的是灵活调度。 嗯，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花椒 APP 982青年说的房间里，叫做欢与贝尔这位网友说，嗯，今天来的两位北京的这个团干部都非常的帅。问一下， 应该是个女听众。 对，问一下刘军吧。其实刘军的一方面是做工作，另外一方面是团总支的书记啊。 嗯。 西站又很大，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在里面工作啊，应该都是你这个团委的吸纳的优秀的人才吧。啊，你在做这个团建工作当中都做了哪些？其实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的西站地区管委会的团总支都有哪样的一种概述啊，或者情况啊，给大家描述一下。嗯， 其实我们单位的话，嗯，190多人吧，年轻人占了40%，大概就80人左右。 嗯， 然后的话，但是我们的工作对象可能把地区的一些青年人也吸纳中来， 嗯， 包括地区的一些保安、保洁或者一些物业方面的， 嗯， 都是就属于青年人的工作范围内。 嗯， 现在青年人也不局限于28岁以下，在35周岁以下嘛。 嗯， 我们主要工作可能就是从联系青年到服务青年到凝聚青年， 嗯， 再到一个引领青年。 嗯， 主要是具体的一些工作的话，可能以下三个方面简要说的话。 嗯， 第一个就是像组织青年大学习嘛， 嗯， 增强青年学习的时代感。大家都在学19大，但是青年人怎么去学这个东西， 嗯， 可能需要一些更生动活泼的一些形式， 嗯， 根据他们接受，然后树立这个四个自信，树立这个意识。 嗯， 像我们有组织去参观砥砺奋进5周年， 嗯， 包括最美青春故事分享会， 嗯， 让他们一个更直观的感受。 嗯， 第二方面我们就建立了很多的一些交流的群，像包括团青之家的微信群， 嗯， 还有团团学雷锋1+100的一个工作群， 嗯， 还有区域化团建的一个交流群， 嗯， 区域化团建是把周边的一些单位都纳入进来，给年轻人提供一个这个交流的一个平台。 嗯， 这样的话大家能够更好的去认识彼此，也容易把大家凝聚起来，不变成那个网宅之类的这种形式。第三方面的话，就组织一些比较青年人比较喜闻乐见的一些文体活动， 嗯， 比如春秋游、健步走啊，篮球、足球、排球，像现在世界杯， 嗯， 大家就很关注这个话题， 嗯， 还有合唱啊、舞蹈。舞蹈的话，因为正好今年有 第五届市直机关的运动会，有个健身操比赛，所以我们这个青年人就练得特别踊跃，还在抖音上分享一些视频，点赞量也是特别的高。然后还有一些读书、一些交友活动，满足他们这种不同的文化情感的需求吧。因为大家可能终究还是要找个对象， 对，求职求偶这都很重要啊。哎，其实刘军刚才讲了很多，其基本上我觉得都是团建工作必须要做的一些事儿。但你觉得作为西站管委会的团总支，和其他的，你觉得其他的团委做的事情相比的话，有哪些比较有亮点的地方？ 我比较想说有亮点的可能还在志愿服务这一块吧。因为我们想通过志愿服务这种形式增强这个青年人，就是通过帮助别人的一个 奉献社会， 对，奉献社会，帮助别人来一种获得感。在这个过程中不但能够把这些青年凝聚起来，也能够切切实实的服务到过安旅客。因为其实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经常这样说，你在这里是个志愿者帮助别人，当你去外地出差啊、旅游啊，甚至你的家人朋友，他们可能就是被帮助的对象，所以这个身份就是一个转换。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能够把这种人帮人这种温暖给传递出去。我觉得这块是特色。 但是具体来说，比如说其实刘军，我刚才看到刘军资料里面有讲啊，说做了很多，比如说青叫志愿服务，还有叫 hold 的青年，还是 hold 住青年， hold 住西站志愿服务队， 对， hold 住这个西站服务队啊， 对， 这些都是志愿服务的一个分支吗？还是说这是一个品牌？ 不同的项目品牌吧。像我们最开始从2013年开始做的话，就是 hold 住春运西站服务队。这个是通过微博的一个形式，通过分享这个西站出行微提示的一个话题，让大家实时了解西站的一个交通状况，包括列车晚点，包括一些车比较多，你们送站的话不要进站台，分享一些这些便民的信息。在当时也是我们五个小伙伴一起弄的，但是后面又有那个青春雷锋行温暖西站路，就通过微信公众号这种形式，这也是随着这个趋势的不一样。然后还这两年举办了蓝丝带爱心车队，就是初五初六返程高峰和15、16的时候，有些困难旅客打车特别难嘛，所以我们利用这个青年人自己业余的时间，就晚上在地铁公交停运之后免费把这些中年旅客护送回家。就不同的志愿服务项目，但是有侧重点不一样的内容。 这些志愿服务有很多，如果让你去分享几个在你工作7年当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有哪些？ 还是两个小故事吧。一个的话，就有一次是在那个北广场路边等候公交车，有个孕妇突然摔倒了。然后她那个丈夫就特别着急，寻求我们的帮助。当时我们了解情况，她说可能是怀孕40多天嘛。突然小腹剧痛难忍，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但是我们一看情况比较紧急，也就协调了公安部门，就开着警车把这个孕妇送往最近的世纪坛医院。但那时候赶的是早上早高峰，特别堵，但还好就是过往的行人就是车辆比较友善，在我们开着警灯试一下都纷纷避让嘛，所以10分钟我们就到了世纪坛医院急诊，然后跟医院协调，因为也是附近临近的单位，就平时这个关系也比较熟悉一些，就走这个绿色通道给送到了那个妇产科，这个就进行一个紧急的救治吧。然后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微不足道一个小事，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他可能觉得是无比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印象很深。第二个小故事就是今年的，今年在初五初六我们蓝丝带爱心车队的时候，就是利用业余时间帮助这个困难旅客，有一个我们被帮助的旅客是一对夫妻带着一个特小的小孩，还有一位老人，行动也不是很方便，我们给他提供这服务给他送回家，他当时在车上就表示，他说你们这个还能加入吗？什么渠道？结果等到15、16我们第二波组织这个蓝丝带活动，他就过来参加了。就前一天他还是被帮助的对象，后一天他成为了这个志愿者，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志愿服务的这个传承的这个过程。 特别好，特别好。其实这也是我觉得团建工作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大家吸纳了很多的年轻人啊，或者很多需要帮助的人，然后他们反倒去帮助别人了。 对。 博文其实也是在做团委这个工作的啊。 对， 是在我们的大一路的。 没有，是在咱们这个兼职咱们克斯分公司的机关团支部书 啊，也是机关团支部。 那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团建呀，都有哪些内容？ 我们团建 我们因为人比较少，可能这个团建方面的这个经验呢，可能不是很多。嗯、 车多 啊，对，再一个我也是这个，我是15年参加的工作，到今年8月份，刚刚满三年。其实我们团建这一块呢，我的思路呢是，还是找亮点，因为我们这个整体机关团支部书记，机关团支部，我们这个所有团员呢，大多数呢都是这个高校毕业的，基本都是。像华北电力、北京交通大，还有这个长安大学这些211院校毕业出来的这个比较优秀的一些学子，所以说，我想就是能够挖掘他们身上的一些特点，因为，在公交来说，大学生还是比较这个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的，我们就是想着是在下半年的时候，在一些我们现在公交有一些可能大家这个广大听友还有市民出行的时候会发现，在这个一些重点的站台，会有一些这个服务站啊、服务站可以监卡堵漏，或者说在这个重要的节日的时候会给大家发一些东西。我这边思路呢是发挥大家这个英语好的这个特长，在一些重点站台，比如说这个颐和园的北宫门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有这个外国游客的一些站台啊，去到那里建一些服务站，一方面呢也能够围绕我们企业的这个中心的这个运营工作啊，维车保运，还有这个监卡堵漏，再一方面也是可以这个更好的发挥这个，也是一方面这个志愿服务吧，我觉得 那么在这个团建的过程中，有没有你感觉到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故事小事情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印象深刻的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团结吧，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机关团支部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大多数人呢都已经到其他的车队去工作了，等于说大家没有在一起工作，所以说呢而且大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个团这块呢都基本上都是兼职，所以说大家能够有时间能够聚在一起去做这个团的工作，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公交的是非常辛苦的，公交基本上是没有这个周六日可言的，因为线路天天在运转，我们这些人呢大多数都是这个调度组长或者是人捞员、统计员，是车队当中这个基本上是天天不能少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一部分， 而且得盯班啊，对吧？ 对，所以说大家能够聚在一起，能够这个放弃自己仅有的牺牲这个业余时间，还能够一如既往的参加到这个团的这个工作服务当中，我觉得这点上我就觉得非常不易了， 真的，我觉得这个我也切身体会，因为其实每个人他在工作岗位上其实工作起来都已经很辛苦了，但如果去做团，但这一点我觉得真的要给博文还有刘军点赞，为什么？因为其实能把大家团结起来，尤其是把青年人团结起来， 其实特别不容易。 对，作为团委书记，能把大家团结起来，然后去做一些志愿服务的事情，其实要为你们点赞。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其实都作为青年人来说，工作岗位上特别忙的时候，再去做这种志愿服务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精神。很感动，很感动。这样吧，我们先进一小段歌曲回来以后呢，继续和我们的刘军。和博文一起来聊天，马上就进入我们的下半时段了，我们进一小段歌曲回来是我们的广告期回来以后继续我们的青年说，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花椒平台982青年说的房间里，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和我们的调频 FM98.AM927 不见不散啊，锁定啊，听完歌接着回来。

这个共青团下的工作包括活动的一些经历。刚刚两位也都分享了自己在自己的这个团委啊工作啊，包括一些和青年人一起紧密联系的一些事儿。其实十八大以后啊，我们共青团也做了很多的重要的改革啊，包括一些这种分享吧啊，甚至和你青年人的这种紧密的接触也更好了。包括我们今天的片花，其实也是其中有习总书记的一句话，叫青年兴则国家兴。其实很想问两位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深，但是呢也是我们青年人，尤其是在团委工作的青年人很深刻的一个理解吧。先问一下刘军吧，是不是？其实对于新时代、 新青年你是怎么理解的？ 尤其是在新的社会这样的发展过程当中，慢慢的我们年轻人这个长大啊，尤其是在工作岗位会面临很多的工作啊、困惑啊，包括在新的时代的背景下，我们新青年又如何的去工作，或者说去为社会更好的奉献？想听听刘军的感悟。 每次都先问我。我觉得这个新时代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我们在新时代应该奋发有为，作为新青年的话应该是敢于担当。我觉得首先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是这个新时代的一个见证者，因为咱们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其实我们在座的四位可能都能有幸能够见到，而且自己的人生的大部分黄金时间都伴随着这个过程经历，所以作为这个见证者我觉得是十分的荣幸。所以就立足于现在的岗位来说，像我们在西藏地区的话，可能印象最深的就是年年是春运虐我千百遍，我在春运还得如初恋。每年春运就像一次高考一样，我们得接受一次重新的洗礼。然后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工作中，其实从像您说从十八大以来这五年也好，包括去年十九大开完之后，就西藏地区的变化整体来说也是日新月异，我们看到也是觉得特别的为之高兴，特别是里面有自己的一份努力在这个里面。所以想说第二个的话，我们可能是这个新时代的一个创造者，像习总书记也说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会在青年一代代接续奋斗中实现。所以这些东西可能还是在我们来承担这个历史使命的。青年人慢慢也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中坚力量嘛。就是我觉得现在广泛来说，社会上可能对青年80后90后还是存在着一部分的小的一些 误解。 就比如说90后比较什么可能就宅啊晚啊，不关心国家这些事情，但从我接触这些青年来说，我看完全不是这样。其实大家也特别关心那个朝鲜和美国啊，或者贸易战啊，或者关心这些国家上的一些大事啊，包括南海问题这些东西，大家还是对这个国家有这些关注，关注这些民生，关注一些这些社会热点。他还觉得青年人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只是他们所表现和体现的形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是这个方面。第三方面我觉得可能说我们青年还要勇于担当，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些领跑者。像从十九大也好，包括全国两会也好，咱们看到有很多80后的这个代表在里面了，他们是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一个代表，我们青年人在这种舞台上进行发声的一个群体。我们虽然可能是岗位不一样，工作性质不一样，但是可能都是处于这个社会整个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吧。就是结合自己所做的一些工作去怎么去做一些贡献，也是套用那句话，就是把自己的一些小目标和国家的大目标就结合在一起，然后再形成这个生动实践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这个青年的人生可能才会比较有意义。还是想着说，因为学习的比较深刻一些，再分享就是像习总书记说的话，只有同人民一起奋斗，青春才能昂扬，同人民一起前进，青春才能无悔，就是这样。 真好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表面上觉得有很多青年人啊，这个对吧，又玩游戏啊，又宅在家 里， 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青年说节目也接触了很多的青年方面的嘉宾，我觉得每个人其实心里都有梦想，而且大家都在为梦想而执着的奋斗当中，都是很正能量的。博文呢，博文怎么理解？ 我觉得刚才这个刘哥说的已经非常好了，我再说，其实 可以结合一下自己。 对，我想结合一下自己来说吧。 就目前来说，新时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新时代就是，我们目前我们大一路也是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就是我们这个车辆进行了更换， 嗯、 我们从原先的这个天然气的车辆变成了纯电动的车辆。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这个车辆的车型的一个转换，但是其中面临的困难是非常的多的。一方面是这个充电桩的建设，还有一方面是我这个行车模式的一种转变。 嗯， 行车模式这一块我想给大家讲讲，因为之前我们这个纯天然气的车啊，它这个车的这个储量比较大， 嗯， 所以说它这个行驶里程比较长。但是现在换了纯电动车之后呢，相比较之下，我们的纯电动车可能这个行驶里程就会较短，所以说这也是对我们传统的运营模式的一种冲击。所以说作为我这个调组长，就是首当其冲，就是作为行车计划的编制者，也是受冲击力最大的，所以说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在这个新的挑战之下，我得勇于创新，勇于创新，发展新的这个运营模式，才能适应这个新时代这个发展变化。 嗯、 新青年这一块，我觉得，我们都是应该是我和刘哥应该都属于这个当下的新青年。新青年一是这个我们的思想比较新，因为我们这个从小就接触到这个文化的冲击比较大，思想也是比较多元化的。所以我们思想比较新。再一个是我们的使命新，我们身上肩负着新的使命。所以作为年轻人来说，我觉得还是应该立足于本职工作啊，从小见大啊，先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在本职工作上慢慢的一点一滴的逐步的成长啊，才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嗯，博文也是给我们分享了自己的很多的心路历程， 嗯， 包括在这其中的一些创新的举动。那么在这一些过程中，我们想知道你们在这有没有一些困惑呢？嗯，比如说有一些不太能够去解决的一些事情，或者说在包括在青年人学习的过程中，他们有没有自己内心不解的地方？ 肯定会有。怎么说呢，就是还是结合我们自己的企业来说吧。 嗯， 我们现在企业的这个青年，反正在我这个团的工作当中，我发现有些青年现在这个因为随着这个年龄的逐渐的这个年龄增长，逐步都有了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小孩，但是他们这个有了自己家庭之后，肯定是事业和生活逐渐的慢慢的就退出了这个团的活动，所以说我们再想组织他们的时候就比较困难，我们需要花费心思，需要有新的点子，去怎样去更好的去组织他们参加到之前的工作活动当中。你像原先的一些这个之前的一些比如说登山呀，或者说是一些这个篮足球赛呀，可能就是慢慢的可能就不太能够吸引到他们了。我们也要想到一些创新的点子，把他们重新拉回到我们这个团的工作这个活动当中。 刘军呢？ 我这边也是觉得在工作过程中嘛，和博文遇到的困惑其实一样。像有些青年人现在30左右的话，可能成家立业有孩子之后，他可能参与团的工作不一定是那么多，因为原来的工作对象可能在28岁，现在是扩展到35周岁以下嘛，都是。但是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就我们会更多像一些亲子活动的设计转变。像昨天其实还设计了一场在园博园有一个泡泡文化节，相当于 哦，那特别好， 可以带着小孩一起去， 小孩也参与。 然后青年互相之间会有个交流。其实给外界的印象，80后90后这些人本身就像一群不是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他们对育儿方面其实也有很多困惑，但借这个活动互相大家在一起互相交流，不但自己互相成长了，对怎么培育下一代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一个启发。 然后下一代如果懂事了以后，我也要加入团组织， 从小就受熏陶。 这样吧，我们来看看我们982青年说的这个直播间里啊有哪些网友的提问吧。现在我觉得已经来了28000人了啊，这个非常关注博文和刘军啊。大部分人呢都是夸博文和刘军帅啊，这个帅的就不念了啊，剩下的我们来看看。一个叫做侥幸67的网友啊，他特别想问一下刘军啊，他说其实在西客站这样的一个人流特别密集的地方，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会有，对于年轻人来说怎么扶下身子塌下身子来工作，是不是会有的时候会接受很多的负能量，反倒很焦躁。 我觉得这个听友提出的这个问题确实一部分存在， 嗯， 因为西藏人多的话，就像你如果有密集恐惧症的人不太适合在那边工作， 对、 嗯、 就可能会很烦躁吧，因为不停的有很多人来问各种的问题啊事情啊，尤其是做青年志愿服务的话。 对，刚开始我们参加工作的时候有这个困扰，像就简单你在哪取票在哪退票一个问题，他问你，你可能对他来说是一对一的一次， 嗯， 但你在这一个固定的时间段一两个小时，你可能回答了成千上百遍， 对， 甚至你连一口喝水的时间都没有，马上一个就下一个， 嗯， 大家会对这种简单重复的工作会觉得有些枯燥吧，有些困惑，嗯、但也我们是怎么做这个青年的一个心理调试的一个工作呢？ 嗯， 就是还是说的这个。你现在可能是帮助了别人，但因为你的这简单的几句话，它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嗯， 而且经常说的一句话嘛，志愿者的笑容是这个城市最好的名片。 嗯， 所以你给他这种温暖的印象，他可能来北京求学呀、工作呀，或者说看医生什么的，他都会有个比较好的感受，他觉得这个城市是充满温度的。 嗯， 对， 其实 他觉得北京接纳他。 对对，北京本来也是开放包容嘛。 嗯， 而且其实还有很多来的也是年轻的。他们可能像博文这样抱着理想来到北京开始找自己的工作，你开始第一印象如果你都是爱答不理或者那东西、 嗯、 可能会对他是一个冲击吧、 嗯、 第一印象特别重要嘛。 嗯， 所以 我觉得也是北京的一个名片。 对对对对。 嗯，博文呢，博文这个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很烦躁？ 有，因为这个天天跟数字打交道很枯燥的。怎么说呢，我曾经跟那个我们这个车队管理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记忆特别深，我说是今天熬夜是为了明天不熬夜、今天加班是为了明天不加班、但是这个可能这永远实现不了，因为这个熬夜或者加班肯定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但是呢我就想说的是，今天努力是为了明天能够拥有更加辉煌的明天。 我们看到叫世界有多繁华，这个网友说河北老乡啊，还有随性的风吹229想问一下这个博文，说他是这个教，这个应该是个教学秘书啊，就可能说是也是排各种课程表，很头疼，每天其实在日复一日的做一件重复的事情，觉得生活和工作没有意义。我估计也是很困惑。其实他应该问的问题应该是问给博文的，就说其实博文也是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可能日复一日的总是就是一条线儿，这条线儿可能就这个间隔，你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的？ 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工作啊，都是在这个整个人生当中都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阶段，因为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目前的工作做好，你日后肯定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工作去等待着你，所以我借用我的领导跟我说一句话，就是这个道路再曲折再漫长，只要你坚持往下走，一定会到达终点的。就是你说你不要总觉得我以后还要从事这样简单枯燥的工作，一定要相信自己，今天把这件简单的事情做好，日后才会有更复杂的工作，更充满未来的工作等待着你。 随性的风，这翻得太快了啊，就是这位网友啊，就随性的风什么，这位网友听到了啊，其实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有经验的过来人啊，给这个随性的风29啊讲的这个道理。我来还有一个问刘军的啊，这个叫所谓的爱情，问刘军，所谓的爱情，这网友这名字就起得挺好啊，想问一下刘军有对象吗？ 有对象了。 有对象了啊，有对象了也没事啊，朋友之间可以相互的交流嘛。 像我们单位有很多优秀的青年还是单身状态。 对对对啊，可以随时来做客啊，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 谢谢谢谢 啊，我们可以搞一个比如说西站管委会这个团的一个交友活动啊，可以把我们单身男青年，包括这个一路的啊，这个机关的，包括公交机关的这个团委的一些年轻人啊，都可以聚集在我们的这个青年说的平台上，和大家一起交流。每天确实有很多人这个渴望找对象，我们这儿又有很多单身的男女青年又找不着对象，你说我们这个平台能怎么办？只能跟大家一起交流吗？ 对对对 好了，时间的关系吧，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其实想问一下博文和刘军对自己未来的规划都有哪些。其实 随着青年这个年轻嘛，慢慢的自己的事业啊工作的发展啊，包括对团的认识啊，包括对党的认识，其实也会更加的深刻，自己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其实也会越扎越深。对于未来自己有哪些期许，想问问刘军先。 接着我先说了。其实我觉得回应一下刚才那个接着问题，就是我们做的工作虽然很普通很稀疏平常，但在这个稀疏平常上我们力求把它做得更加好更加完整。像广大听友可能去西藏地区，很多人都应该去过，明显会感受到这两年变化特别大，不管是引导标识，包括志愿服务，包括一些硬件的一些设施，包括我们设立了爱心驿站。从这个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是努力说想让这个城市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好，而我自己在这其中作为一小分子的话，能够说把自己本职的工作也做得更好，然后做一些就觉得能够帮助别人生活快乐更有成就感的事，同时能够凝聚更多的青年加入到我们这个组织中来，也把这个青春正能量的好声音传递出去。我觉得这是我对未来的一个预期，也希望广大听友们愿意加入我们西藏地区志愿服务协会这个组织。 好的，哎呀真棒。博文呢？ 我这块就是想着是能够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咱们广大市民乘坐更加舒适方便快捷的这个一路车啊，这就是我目前最大的心愿。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今天是我们的两红两优的第一期，感觉到其实扑面而来的那种青年人的感觉，我相信在屏幕的那一方包括在听众的耳朵里都可以听到。其实青年人每天大家可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甚至说今天其实对于刘军博威来说也挺不容易。端午节好不容易休个假，还得来做节目。 做节目。 对，对于我和信一来说也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每个人在工作岗位上都是在自己发光发热，这也是新时代新青年的一个标准吧。我相信未来的路大家都会走得越来越好。我们一块共勉好吗？好了，随着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到这儿，也希望大家能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我是张悦。 我是心仪。 我们明天早晨8点再见。 拜拜。 昨晚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可惜我们没有等，我们多天来的期盼，如果我不能再一次把你遇见，我会日夜期盼。我不是伟岸的正经人，我承认吸引我的是你的脸，在这隐忍的夏天，冰淇淋里面谁愿意什么有没有我熟悉的歌，我想